My 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嗱膽咧，我就咁樣嘅。呢場咧其實都好亂下嘅嚇。咁啊，我就揀只四號，即係又係徐宇石嗰只啊。咁啊，第六場我又揀徐宇石咧。呢場我都揀徐宇石嗰只嚟做膽嘅啊。蒙古王咁啊，三四重彩都係二四十一十三十四穿雲佢啊。咁就如果只十四隊咗出嚟咧，即係就非常之好分啦啊。咁呢場咧就膽咧，我就會揀六號潘頓嗰只逍遙自在做膽啊！咁呢場我嘅提供咧就一六八十十一一六八十十一三四重彩都係咁樣穿雲區。 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一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一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哎，好，大家好啊，我是 Cyrus 啊，同埋啊 Mikami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今日系咩排头？应该系 LA 睇真啲啊。咁啊 ，LA 睇真啲之余咧，其实睇到我 background 咧，就可能系呢个美国漫画睇真啲嘅。咁啊，今日点解会讲呢个话题咧？就因为咧，事完咧又同中国嗰啲五毛有关喎。吓、啊，我哋讲漫画都要屌佢，系咪先？啊，咁跟住就系话11月27号咧。DC 咧就出咗一个广告，喺网上出个广告咧，就宣传佢呢本叫做The Dark Knight, The Golden Child 呢本嘢啦啊。咁啊，佢唔知即係佢个封面就係咁样㗎啦。即係佢本身嗰个宣传海报嘅封面咧，就同啱啱出呢本漫画咧嗰个封面都係一样嘅。就係话有一个好似Batwoman 咁样喺度掟呢个系咪叫呢、這个叫 汽油弹？ 汽油弹，汽油弹，即系香港警察黑警就叫汽油弹啦。OK， 我掟汽油弹啦，就一个好似抗争嘅动作咁样啦。咁啊变咗香港嘅呢个中国啲五毛咧，就即刻好大反应咧，就抗议。咁喺网上就抗议啦。咁啊 DC 咧就 同埋佢有因为佢着黑衫同埋蒙面， 系蒙衫蒙面啦。 同埋个背景咧系有写住 The Future is Young 嘅， 系 The Future is Young。 咁咧中国网民咧就会将呢几个元素咧 connect 咗，咁咧就对号入座。 系啊，好彩你帮我补充啦。咁跟住好快啦，咁啊 DC 就落架啦。咁啊，其实我大家都唔知道佢有冇讲落架嘅原因咧？你之前头先出过嘛？ 佢淨係收埋，佢就冇解釋嘅。咁所以呢就後尾呢美國啲網民呢都唔鋸，都出聲。 不滿。 係啦，就覺得都唔關事。首先第一，咁第二就覺得 DC 冇必要要因為啲中國嘅網民或者嗰啲中國人嗰啲反應嚟到去攰嘅。 係。係啦，咁呢本書啱啱今個星期三出嘅。講少少個 background 呢就係呢美国嗰啲美漫咧，通常咧都系星期三出版嘅。 哦，系睇先，系即系11号嘅。 系啦，11月啱啱出嘅啫。 系12月11号。 咁咧，美国漫画好得意嘅，咁咧佢系封页不改，每个星期三所有嘅漫画，你 DC、Marvel、Image Comic、或者 Dark Horse， 所有咧都系星期三出嘅。咁咧，通常咧佢星期三出嘅时候咧，佢星期二就已经到货，即系去到漫画店度噶啦。OK， 我喺度买店度咧，但系咧佢就唔可以，佢啲到星期二下昼嗰时候咧，嗰啲新嘅漫画就要上架放喺度俾人买，但系咧就唔可以卖，就要等到星期三先卖。 OK， 所以呢个系一个全行嘅规定嚟嘅。 OK， 系啊，如果俾人捉到嘅话咧，好大镬嘅，所以一定要星期三先可以公开发售。 OK， 所以就算星期二新嘅漫画到咗咧，都唔可以卖，等星期三。 佢呢個 preview， 但係就唔可以，即係唔可以買啦。 唔可以，即係你嗰啲顧客唔可以買佢。 佢可以落訂。 係，總之係 order。 總之買嘅，總之星期三啦。咁呢個星期三就新鮮滾熱辣出啦。咁啊 title 就係話頭先講啦， The Dark Knight Returns The Golden Child。 咁其實呢Dark Knight 呢個 series 呢佢係呢有三部曲嘅 so far。 第一個呢就叫 The Dark Knight Returns。 The Dark Knight Returns 呢就係、是、入面 part of 佢入面個內容呢佢攞咗出嚟呢就拍嗰套 Batman vs. Superman。 咁入面嘅內容就拍 Batman Superman。 跟住呢第二部曲呢就叫 Dark Knight Strikes Again。 OK？ 第三部曲呢就Dark Knight 第三集叫 The Master Race。 The Master Race 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本身呢是有九期的Wolf 可以揸揸、okay. 是啦本身是有九是有就是口版的全部有九期的咁样跟住呢到这个最新这个呢就是叫 Dark Knight The Golden Child 呢就是这个叫做是3.5 版定是一个外传咁啦。咁为什么叫 Golden Child 呢就是因为话就讲 Wonder Woman 同埋 Superwoman 呢佢有个仔。 Superman 係咪讲 Superwoman 仔就差你讲错啦科技冇咁清楚。係囉跟住同 Batman, 呢个 Superman 同埋 Wonder Woman 呢就有个仔叫做 Jonathan Kent, 所以就叫做 Golden Child, 因为点解呢呢本漫画里面有讲少少就係话呢 ,Jonathan Kent 呢可能会系最 powerful 嘅 superhero。虽然呢佢呢嗱之后呢佢呢、这个 ,Jonathan Kent 呢已经喺呢个 Master Race 入面有出现过啦但嗰时佢系 BB 仔好小个嘅啫。咁呢个呢呢个最新呢个 Golden Child 呢个故事就发生喺三年之后嘅。 Okay, 所以呢佢、 okay. 就已经大过咗少少㗎啦。 Okay. Okay. The pure breed superhero. 係啦係啦係啦。咁点解因为大家睇下入面嗰、那个入面嗰、那个Roof, Mikami, 你睇咗之后呢你觉得点呀 我觉得好细致嘅。我觉得佢、嗯、你讲画工 係讲画工或者一个故事。 我觉得都几有深度嘅。同埋佢唔係淨係 eye candy 囉佢會係嗰個情節啊同埋佢想帶一啲 message 出嚟嘅。 但呢個 Dark Knight 嘅故事或者呢其中一個作者就叫 Frank Miller。咁 Frank Miller 呢大家可能知道呢佢拍過啲佢又係導演又係編劇又都係有畫家佢拍過呢個咩呀 Sin City 有冇睇過Sin City, 兩集啦佢又畫過呢個戰狼三百嘅漫畫啦佢出過好多除咗 Dark Knight 之外呢好多唔同嘅類型嘅漫畫啦。咁講返呢本咁同埋呢個 Batman, 我啱啱揸住呢個呢 ,Batman Year One, 我都 recommend 呢個好睇㗎就係講呢 ,Batman 嘅前傳啦同埋 Commissioner Gordon 啦嘅前傳啦。咁呢個都好睇嘅。咁講返呢本啦咁講呢本呢個內容呢其實呢就話其實有少少呢同呢家香港發生嘅而家呢個嗰、那個 movement 或者一個抗爭呢都有少少不謀而合但係對峙啦。咁但係當然 DC 佢唔係話因為香港發生呢單嘢就佢又特登畫呢本嘢出嚟就反映返香港嗰單嘢啦。咁唔係啦。咁佢不謀而合啫。咁但係裡面有啲內容呢都係好即係有啲我覺得有少反映到香港嘅情況嘅。譬如呢就話首先講個內容先就係、是、呢DC 嗰個大佬呢即係好似 Marvel 入面 Thanos 咁呢就叫 Darkseid 同埋 Joker 背後呢就呢因為個故事嘅 background 就發生喺呢呢、這個美國總統大選入面呢就 Donald Trump 就要連任咁呢 Darkseid 同埋 Joker 呢就喺背後呢幫佢助選提供資金咁提供資金幫佢助選呢咁當然啦，呢、這個 Jonathan Kent 同埋呢個 Laura Kent 咧，就知道想搞，就知道呢個 Darkseid 咧係壞人嚟嘛，所以想破壞佢啊嘛，因為佢想背後操縱嗰個選舉啊嘛。咁之後跟住仲有另一個就係呢、這個呢、這個 Batwoman 啊 ，Batwoman 就係呢、這個叫咩啊 ，Carrie 咧 ，Carrie 咧就係新一嘅新代嘅蝙蝠俠啊嘛。咁佢之前嘅呢就係、是、大家可能有睇過呢就係話呢 ,Carrie 本身係做一個新一代嘅羅賓㗎嘛。咁新一羅賓之後呢咁跟住呢 ,Batman 就退休之後呢佢接手做新一代嘅 Batwoman。咁就話呢佢啲所以呢佢呢 所以成個故事咧都係講咧 DC Superhero 咧 Second Generation 後生版點樣對抗呢個 Dark Side。 咁而家其實基本上個故事同香港嘅嘢係扯唔上關係， 扯唔上關係嘅。但係有少少內容就係話咧， 佢撞啫。 係佢少內容就係話咧，就話成個故事都 dedicate 俾 young people， 所以佢之前嗰個宣傳就話 the future is young 啊嘛。咁其實同一時間就話講香港嗰個情況就係話年青人，我哋要俾多啲機會年青人，年青人係我哋希望啊嘛。 嗯， 係嘛？ 咁啊，中國就嗰啲就誤會咗啦，咁樣係咪咧？ 係啦，咁啊，嗰啲網民就對號入座啦。咁跟住， 咁但係問題，因為一本我哋未講漫畫啦，本身佢畫個時間都係有段時間要籌備去畫噶嘛，即係唔會話因為香港發生咁樣嘅事 嗰啲啦。係啊， 其實只係咁啱得咁巧。 咁啱得咁巧就係撞中咗啫。 即係佢唔係到嗰時發生咗，然後就畫嘅咁樣。 同埋其實我覺得喺美國嗰、那個嗰、那個 consciousness 咧，其實佢哋唔會將美國意外發生嘅嘢咧，係擺喺佢哋嘅主流嘅流行文化裏面。呢個係我個 observation 啦。咁所以即係話，如果因為佢哋去響應香港嗰、那個嗰、那個抗暴運動，跟住再去畫一篇漫畫，就你真係諗多咗啦。OK， 係啦，係啦，係啦，就係只不過啱啱撞中咗啫。咁另外咧，其實入邊咧就話咧，Dark Side咧呢個壞人咧。可能閉關都見到佢 Dark Side 嘅壞人咧，係啦 ，Dark Side 嘅壞人咧，咁佢咧就佢有咧，佢有一個好犀利嘅，佢眼可以射啲激光出嚟噶嘛，佢叫 Omega Beam 啊嘛，係啦，咁佢成日用呢個嘢咧對付嗰啲敵人啊嘛，咁同一時間咧，阿 Dark Side 咧就好想咧用呢個 Mind Control 咧嚟 control 嗰啲出邊嗰啲人啊，其實有情況咧就係話咧，好似想 control 嗰啲年青人啊，想要佢。想去做乜嘢，我就要控制你嘅思想，咁样啦。咁啊 ，Dark Side 咧就好睇好咧，嗰、那個、Jonathan Kent 同埋 Laura Kent， 即系啊 Superman 同埋 Wonder Woman 嗰個仔同埋個女啊嘛，所以控制佢哋，唔捨得殺佢，所以控制佢哋思想。 諗住第時收佢哋做僆， 係啦，做僆啦，就捧佢上去啦，就控制呢個地球啦。 即係其實而家呢個漫畫個背景嗰個時空咧，同我哋起初 original 呢有啲唔一樣啊，係咪都？ 啊，唔係呢個係唔一樣，因為咧呢、這個係 Frank Miller 佢自己本身嘅 Batman 嘅 image 嚟嘅，同本身你做出大好似大路嗰啲 superhero 咧，講嗰樣嘢啊係唔同嘅。你睇到佢個漫畫入邊咧係好多好多 dialect 嘅，但係咧同埋佢個構圖咧。就唔係好靚嘅啫，佢有自己嘅唔同嘅色彩嘅。咁啊，深尾就講到就係話有一段就係講到話，我覺得幾搞嘢，就係話Dark Side 咧就最後咧就俾呢個 Jonathan Kent 同埋 Laura Kent 就打敗咗。咁啊，深尾咧就變翻做即係變咗做 mortal 啊，即係變翻做呢個人類啊。即係佢深尾喺嗰個街度咧，俾人揸住個石頭掟中佢有甩流血嘅。咁變咗變翻做正常人，咁同一時間咧 ，Dark Side 佢都想用自己個 mind 咧嚟 control 街上面嗰啲人咧，想用 control 即係洗腦方式咧 control 嗰啲年青人，係啦。咁但係咧，嗰啲年青人咧，臨尾嗰度咧就講話，我唔會受你控制嘅。咁啊，阿 Carrie 咧，即係呢個 Batwoman 咧，就帶領所有嗰啲年青人咧嚟反抗佢。所以呢個係一個 one shot 嘅。漫画嚟嘅， 呢个系 一期过嘅。咁啊，阿 Ruth， 你嗱仲睇到啲嘢噶？ 我咧，即系因为佢里面咧就攞阿聪聪嚟到系去话话阿 Joker 同埋阿 Dark Side 咧系想 喺背后 想系捧佢做 总统 嘅， 帮佢连任。 咁咧，因为呢一个咧，我已经就判咗呢个成个漫画系。死剩噶啦，死刑噶啦，就係佢。 點解咧 ？Leftist media 嚟噶啦，我就覺得佢已經 sold out 咗噶啦，即係同美國 90% 嘅 media 都係左膠媒體。我覺得係啦，即係漫畫都係 即係呢個漫畫入邊啲嘢咧，都係有同個不謀而合，都係講左膠嗰樣嘢。 即係有個 agenda， 有個 agenda， 有個 agenda， 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係嘅，因為喺依家呢個美國流行意識形態係好難避免，你要埋堆咧，你要入流咧，你要人哋俾渠道你咧，就要 唔反Trump都要反Trump咯，即係呢個係咯，即係我諗我比較係 conservative 同埋我比較本土主義嘅，即係所以即係我覺得如果要佢要去 create 一個哦，佢可能想 create 一個傳統白人美國人呢、這個 白人主導嘅社會 係啦，壟斷主導嘅。佢想要去推翻呢樣嘢，咁佢唔一定要去擺 Trump 嘅樣落去嘅。佢、好似直頭有寫佢個名添嘅， 有寫 Trump 啊， 係有寫 Trump， 即係我覺得已經係即係呢啲畫公仔畫出腸，我有少少即係覺得已經我覺得已經係 kill 咗個漫畫噶啦。其實 to 即係其實你話佢其實都唔需要放 Trump 落去嘅。 我覺得佢，我覺得佢係賣left side leftist media leftist ideology 咯， 系啦，咁佢呢度系有啲系 我呢啲 深爷噶嘛， 我呢啲讲我呢啲说法咧系喺美国系好唔 popular 嘅，但系即系 well 呢个我个 observation 啦， 都唔系唔 popular， 不 过 我 唔想，不过咧即系因为 我呢个麦后都有人支持你嘅， 因为 conservative 咧系个三。silent 啦 ，hopefully majority 啦，咁anyway， 即係好啦，呢個係一點。 其實因為你個漫畫入邊咧，對以 Donald Trump 嗰、連任嗰個做嗰個背影咧，再加上年輕人嘅抗爭，其實會唔會因為講緊有少少影射 Donald Trump 其實係一個唔聽民意，亦都唔一個合群嘅一個總統，所以學生要推行一個咁嘅運動，就係因為有一個需要反抗翻獨裁主義咁樣，其實佢寫呢個故事 係 咪有呢個咁嘅影射咧？ 我唔知 Trump， 你頭先講過兩樣嘢嚟嘅，因為我唔知 Trump 係咪真係獨裁主義啦。但係佢本身呢度咧講嗰樣嘢就係話年青人咧就一定係對抗極權嘅。佢諗住 over， 係啊，跟住佢再將 Trump 掹咗係極權嗰、那個。 係啦， 而家 係啦。但係頭先我再講咧，我覺得。唔係一定嘅 Trump 係代表極權嘅，但係呢度咧， 佢就攞咗佢嚟咁用。 其實有少少擺咗 Trump 上台嘅， 係啊， 有少擺咗 Trump 上台，但係 左交嚟。 不過， 但係因為嗰 極美國 極權乜樣嘢係，只不過係啊 Dark Side 同埋 Joker 攞阿 Trump 嚟做工具啫嘛。 哦 ，OK， 嚇、啊，所以你變咗 佢懶係 relevant to the current， 係 即係係即係。你佢講未來，但係又符合依家。 唔係呢個佢唔係講未來，佢係講時呢、這個時空嘅。 呢、這個時空 啊，呢、這個時空嘅，呢、這個時空嘅，係、 okay. 發生一個鹹城嘅。 哦， 只不過咧個鹹城入邊咧又發生呢個總統連任選舉， okay. 即係總統選舉啦。阿 Trump 要連任啦，咁啊同一時間 ，Dark Side 同埋 Joker 喺後邊咧就幫佢助選，就提供啲資金啦。咁當然啦，阿 Dark Side 就想用呢樣嘢佢有用呢個選舉嚟控制人啊嘛，因為佢入面咧會佢可以發出啲 mic control 咧 control 街上面人啊嘛，就話所以佢有時啲年青人會 buy 佢就話咧，嗱我哋咧就唔需要嗰啲任何體制噶啦，年青人你想去做咩就做乜，有呢個 free mind free country 啊，所以入面有嗰、那個入面有啲情況咧，嗰啲年青人喺街上，佢講啲嘢又啱喎，同埋 carry bad woman 咧，佢都話whatever he said 都 make sense 嘅喎，都 OK 嘅喎。 at a point 佢都會動搖嘅， 係咯動搖嘅， 可能會敗咗 dark side 嗰啲洗腦嘅。 唯一個唔動搖咧，就係嗰三個 superhero， 就係Carrie 呢個 bad woman 同埋 Jonathan Kent 同埋 Laura Kent 三個啦，就覺得、 okay. 你呢個大佬戇鳩鳩嘅，你喺度戇鳩，我唔會聽你講，我一定係打敗你咁啦。 OK， 係啦，所以就話 overhaul 成個 message 就話要對抗極權。 嗯，但佢又要拉埋 Trump 落水， 哦，即系如果佢唔摆 Trump 咧，我觉得佢嗰个成个 message 会 pure 啲啊、即系会即系 靓啲咯。 唔系，因为阿 Dark Side 想用呢个选举政治操控人类啊嘛，所以佢要用总统选举呢样嘢啊嘛，咁啊咁啱又梗系放阿 Trump 上去啦，咁咯， 系啦，我觉得佢即系懒系 所以其实左交咧就。同共產黨係冇乜撚分別嘅。 係啊，所以其實啲中國網民其實唔應該反呢個嘅，因為咧你反咧，你其實反咗自己有嘅。 佢哋應該啊， 係嘛？你咁樣反咧，乜嘢都反咧。 左交 S，OK， go kiss 左交 S， 誒左交 go kiss 啊，共产党 S， 佢明明系左交，佢明明就系、是、其实就系反冲噶啦，反冲明明就系自己有噶啦，敌人嘅敌人就系朋友啦嘛。本来佢系共产党嘅朋友嚟噶，但系咧你啲五毛咧又反咧，你第时咧你搞到四面受敌咧，其实系。你自己搞 嚟噶咯，所以但系其实入边咧，佢讲其中一个 character 就系阿 Superman 同埋阿 Wonder Woman 个女阿 Laura Kent 咧，其实咧佢系好有自己嘅性格嘅，佢就觉得自己，唉，点解我老豆咁戆鸠要保成日都保护人类咧？睇下人类系几咁污糟，几咁贪污，唔值得帮嘅，系啊，人类系好邪恶嘅，咁啊。但系同一时间咧，Laura 就觉得呢个达西族更加邪恶，所以我一定要怼爆你，同埋佢唔中意受支配啊嘛，佢唔需要反抗呢个极权啊嘛。虽然佢觉得人类系唔值得帮，但系呢个另一回事。但系因为佢主要就系话佢要对抗极权啊嘛，同埋我睇下达西唔顺眼啊嘛，同个老豆一样啊嘛。 OK， 系咯。 佢睇 啊 ，Dark Side 就係、是、你頭先睇過咧，嗰、那個可以眼可以射呢個 Omega 邊嗰個大佬啊嘛，即係 Superman 個死敵啊嘛。 Superman 就死敵。係啊， 咁 啊，Becoming 做咩補充？ 我問你啦 ，Cyrus， 咁依家咧，即係呢一個係新一代嘅 Superhero 啦，咁就有有啊 Batwoman 啊 Carrie Kelly 有有 Laura 同埋 Jonathan 是Superman 同埋 Wonder Woman 嘅 后代， 个大女同细仔，咁呢三个咦好似New Generation 系有一个feminism 嘅 trend 喺度喎，咁你作为一个即系长期嘅美式文化嘅，系唔系？ 你讲 嘅即系。你想问一下你即系对呢样嘢有冇会唔会有咩感觉或者系咪觉得真系有呢个 feminism 嘅 trend？feminism 不嬲都有噶啦，因为你喺 DC 漫画入边有好多 Wonder Woman 啊，有好多譬如喺 Marvel 入边有呢个Miss Captain Marvel 啊，佢好多feminism 越嚟越多噶啦，系、 okay. 啊，但系其实以前都有，但系而家只不过更加越多。 OK， 咦，咁都系即系走咗去即系向左走咯喎。 系啊，因为可能会而家会多啲，譬如有啲属于嗰啲独嗰啲女性 superhero 独立故事咯。 OK， 女性 superhero 独立故事会多少少啦，会百花齐放啦。而家仲有讲少少啦，其实因为以前嘅美国漫画业咧系冇咁蓬勃嘅，因为以前我住嗰笪地方咧。即係90年代嗰時咧，係好多漫畫店嘅，但係隔咗一排咧，就已經執咗好多啦。 係買少見少啦。 係啦，咁咧因為 Marvel 同埋 DC 咧，呢十年八年咧就好多關於漫畫嘅電影啊嘛，咁所以咧帶動翻個漫畫業咯。 哦 ，OK。 帶動翻嘅業咧，咁啊變咗個市場大咗嘅話咧，咁變咗嗰啲漫畫公司，譬如 DC 啊。或者 Marvel 咧會出咗好唔同類型嘅漫畫咯， 但係會去咗 會好似 企業嘅咯喎，即係 merge 咗去 conglomerate 咗嘅咯，即係係咪啊？ 唔會，佢本身都有好多美國都有好多唔同嘅漫畫出版社嘅，譬如頭先我講 Marvel 同埋 DC， 只不過其中兩個大間嘅，有好多譬如話 Image 啊、Dark Horse 啊，有嗰啲頭先講嗰兩個 Image 同 Dark Horse 咧，都係比較屬於成人嘅閱讀者嘅。 哦、，independent 啲。 係啦，係啦。 但係即係你話，因為依家個電影咁就帶起曬成個漫畫界。 係，但係因為啲人會睇咗電影之後，喂覺得我要翻去漫畫入邊咧，揾翻我之前睇電影入邊冇講嘅嘢啊嘛。 咩嘢？我仲有一点啦。 系咯，仲 有冇？你仲冇讲啊？ 冇啦。 我觉得咧，有个巧合嘅，咁咧就系啱啱因为Time 咧就捧咗个Greta Thunberg， 系做呢、這个 时代杂志 嘅封面人物。 系啦，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就 instead of 香港嘅抗争者咧，有票数最多啦。 系啊， 咁咧， 唔关要我用呢个嚟代表香港抗争者。 咁但系咧。咁咧，但系咧，我见到咧，最尾嗰页咧，就系、是、即系我哋呢、這个呢、這个 flow screen 咧，到呢个咧， 系呢个 character 系咪同佢巧合就 去翻嚟？去翻头先嗰度，系OK 系啦， 系啦，咦？ 呢边 系啦，系咪巧合噶？定系 咩巧合？ 系喎， 我 系咪巧合？ 系喎。 好似系佢个样嚟嘅， 真系佢个样，系咪夹晒噶？ 你先留意到， 系咪 ？Mikami 好嘢， 系咯，呢个系咯，我最后想带出呢一点咯。 哦，咁 系咁，呢个呢呢个就 即系 DC 真系好左交嘅咯。 唔系，我可能咁巧嘅啫， 可能咁巧啱啱个样啫， 巧又系白人少女扎鬓辫。 入面佢畫咗你個， 但係呢個係近鏡嚟嘅，呢一個係一個係啦，即係。 所以我諗係有意思嘅。 咁即係話內定㗎啦，嗰個封面。 我覺得唔係，因為可能佢都好早畫。 唔係咁， 冇佢嗰陣時都好出名。佢未上時代雜誌嗰陣時咧。 嚇！ 咁都可能係喎。 嗰陣時都已經好出名嘅， 哦， 好出名嘅，因為佢係佢嗰個樣咧，個細路女個樣，我唔想用第啲字啦，因為始終係細路女個樣，係嘛？如果係 出邊街你講， 如果係第啲人咧，我就話佢閪樣噶啦，OK？ 不過咧，佢細路女我就唔會話閪樣嘅，OK？ 救命啊！ 係啲細路女啦，一個細路女個樣，咁見到整個咁嘅樣出嚟，好老積啊！我覺得好老積喺嗰個咩會度咯，咁嗰陣時就開始。红噶啦已经，但系 哦，即系嗰时佢喺度演讲嘛， 演讲，跟住佢演讲完就到阿侵入去啊嘛，跟住佢个样就出咗，俾啲记者影咗。 哦，原来咁。 咁啲人咧就见到哇咧，跟住就左交就系咁样， 即系话佢喺度confront 阿侵系嘛？ 咁 所以就佢其实佢系因为佢其实因为 confront 阿侵先至红啫嘛。 同埋咁啱，佢 confront Trump 都未必一定紅嘅，因為咧好多人都 confront Trump 都唔紅噶嘛。咁佢咧問題就係啱啱就係影咗佢嗰個樣啊。 嗯 ，OK， 嗰個樣跟住俾啲 news 一推 ，Twitter 一推，咁就過百萬啦。 嗯 ，OK， 呢個 Greta Thunberg 要跟啊，因為應該有下文。 咁啊，係咯，下一次再講啦。你下一次再俾阿 Dennis 喺度發揮啦。 以後有可能好多 DC 嘅咧。都會見到呢個 可能係係、 okay. 好啦，咁啊，今集講你咁多先啦，多謝阿 Mikami 幫手啦， 多謝你 ，OK， 曬 啦 ，OK， 好嘅，拜拜 ，thank you， 拜拜。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Hey, 大家好啊！ Hey, 大家好， 咁啊，我哋天下波經啦。咁啊，今日我哋有阿 Alex 喺度咧，繼續我哋講翻呢個最新嘅 NFL 嗰個情況啦。但未講之前咧， 講啲有趣嘢先啦，要 就睇翻我哋 bad job 啦。就上次我哋講啦咧， 睇下後面呢啲嘢啦就 係啦。睇翻上次我哋講嗰個NFL 嗰個 Football Square 啊嘛，咁啊好多謝嗰啲。啊！我哋親戚朋友啊，姨媽姑姐各位兄弟一齊，我哋夾錢就買啦，夾錢就買啦。咁啊，咁而家就我用就用翻咧，就上次搞可能就解釋得唔清楚啦。今次就我啲所有 number 已經壓刪咗之後咧，我就用一個 example 就係話，琴晚嗰場 Thursday Night Football 咧， 係 嚟解釋翻咧，你係點贏嘅？譬如啦，琴晚嗰場 Thursday Night Football 咧就係、是。Baltimore 對 New Jersey New York Jets 啊嘛， 係啦 ，New York Jets 嘅話咧，第一個 quarter 分數咧就係13-0 ，Baltimore 13，New Jersey Jets 零啊嘛。咁如果係睇第一個 quarter 嘅分數咧，擺翻落呢個 square 度咧，係邊個贏咧？啊，我問你 Alex 啦， 呢、這個就係嗱，佢第一個 quarter 係13， 如果就 Baltimore 就而家當係 49ers 啦， 哈哈。 旁邊個咧就係 New Jersey Jets 啊嘛，咁如果睇翻第一個 quarter score，Baltimore 13 New Jersey Jets 零啊嘛，咁係應該係邊個 square 咧？ 佢 square 就係應該39同埋14嗰個贏，因為佢個最尾數係零同埋三啊嘛， 所以變咗就係最下邊嗰個 square 贏啦。咁而家睇翻第二個 quarter 啦，係 half time score 就係21-7，咁應該係邊個 square 贏咧？ 21-7就係一。同埋呢個27呢、這 個 square 贏啦， 係啦，即係而家呢個情況就 Terry 應該聽聽 Terry 贏錢啦， 應該佢冇得贏噶啦，不過就 係冇贏啦，佢 未俾錢， 係 第二個 quarter， 佢俾啦， 俾咗第三個 quarter 錢， 佢比錯咗。 唔係唔關事啊，因為你頭先我哋呢個贏，任何一個 quota 都可以贏㗎。 嗱，我哋呢個嘢你有冇解釋俾觀眾聽咧？佢買嗰時咧，呢個 assign 嗰個嘢咧係點樣？係點樣出嚟嘅呢個 square？ 咁啊大家一定要咧。呢、这個那個 number 未係生之前，大家一定要買滿曬25個 square 先。係 啦，買滿曬廿五個 square。 因為為咗公平起見咧，所有個 number 唔可以 assign 噶嘛。如果你之前大家抽咗阿派嘅，抽咗話咁啊，我哋咪買七咯。 好啦，我哋睇翻下呢張嘢先啦。 係啦， 好啦，其實咧呢張嘢嘅玩法咧，其實都唔係太複雜嘅，即係讓兩講一次。頭先阿 Simon 都講咗，佢係一個以一個嗰、那個分數嘅尾數嚟計嘅，咁即係譬如咧，你如果你見到啦，譬如你而家見到 49ers 啦，我哋有一場波嚟緊啦，就係 49ers 對 上 同LA Ram 嘅。譬如你見到而家有一個 square 啦，係200啦，即係話 49ers 咧第一個 quarter 或者邊一個 quarter 裏邊，佢嘅分數嘅尾數係2或者8，即係12分、22分、18分、8分都好，佢配落去隔離LA Ram 嗰度6同3嗰個位啦，即係呢個 Lee 嗰個引導啦。佢六分就好，十六分就好，十三分就好，三分都好，只要个尾数系三同六，同埋分因系三同九嘅话咧，佢就赢，二同八佢就赢钱啦。 系， 其实只要就睇佢个尾数嘅啫。 系啦，咁啊，仲有呢样嘢就系话咧，所以咧，通常咧，今次我哋玩法咧就计埋个 reverse 嘅意思咧 ，Alex 就系话咧，譬如睇翻头先琴晚嗰场波啦，我系第一个 quarter 同埋第三个 quarter 玩 reverse 啊嘛，第一个 quarter 咧 ，Baltimore。13 New Jersey 0的话呢，将个分数调转就变咗 New Jersey 13 Baltimore 0的话呢，又可以玩又多又中一样嘢嘛。即係变咗话呢，边一个中咗嗰个 square 系3同埋0嘅，又可以赢嘛。明唔明啊？明白我意思啊？即係 reverse 啊。哦 ,ok。 即係将个分数 reverse 调转咗。 哈哈。 好啦，咁佢去咗，譬如去咗第三个 quarter 啦，就係、是、Baltimore,同埋 New Jersey 咧，就係睇下先啊，呢個係31-35:7啊，35:7嘅話就5同埋7咯，5同埋7嘅話咧，邊個中咗5或者7嘅話咧，喺呢個情況嘅就係呢個 square Lee 贏咗啦。 嗯哼， 係啦。咁啊，睇翻最後一個 final score 啦，就係42-21，就係2同埋1咯，就中噶啦。 所以變咗就係Sales 贏啦。木嘴 系啦，即系Baltimore 二系啦，就是、我赢咯，系啦。 咁但系呢个咧 ，Terry 呢个咧系咪又都系一样啊？ 系啦，都可以，即系因为你系叫两飞啊嘛，同一时间叫两飞啊嘛， 所以 Terry 都赢。最尾系 Terry 同 Cyrus 都赢。 系咁啊，到时我哋因为我呢场波咯，就系10月21日下星期六咧就会知道，下昼5点就开波啦。咁啊，星期六就開波啦。 係講呢場，我哋而家咧見到阿 Cyrus 咧俾張紙出嚟咧，呢個 square 咧就係講下個禮拜六，下個六嗰場美式足球四狗仔對 LA Ram 嘅。 其實嗰個 reverse 嘅意思咧，就即係有少少係安慰獎嘅意思，即係話咧一場波裡面咧有六個 winner 啦，但係同一時間咧嗰個 winner 可以贏多一個 quarter， 即係可以多一個 winner， 同一高一個 winner 可以贏多一次啊，明白？係咯，咁樣啦。 咁啊，呢個誒即係一個幾好玩嘅一個遊戲啊！呢、這個 係咁啊，其實呢樣玩呢樣嘢咧，唔單止淨係NFL 啊，你可以玩呢個 basketball 都得㗎。 會複雜啲咧 ，basketball 又係四個 quarter 啫嘛，又係四個，又係計分數啫嘛。 咁啊係喎嚇， 係咯，又係計分數啫嘛。同埋呢個有好樣處就係話對方你啲球隊做波同我哋無關，因為我哋計分數啫嘛。 系啊， 明白，明白，系嘛，系计分数啫嘛。只不过有时你话唔好彩，哎呀，突然间佢踢少个 field goal 唔入，变咗你可能嗰三嘅，譬如咧，有时好得意嘅就系话咧， 三变咗二， 系啦。譬如有时咧，场波就嚟完啦，场波就嚟完打和，就嚟完啦，打和啦 ，OK。突然间对方入咗个有个 touchdown， 咁咪六分咯。但系佢嗰个 extra point 唔使踢，因为佢已经赢咗波啦嘛，咁咪变咗六咯，唔系七。明白吗？咁咪加翻落去嗰个变数咪变咗咯。 系啊系啊，呢个系啊呢个系啊系啊。 所以好多种玩法嘅。虽然你话七三六或者零咧系赢嘅机会大，但系嗰个变数都好多。 嗯，呢个啱，因为有时你个 point after 都可能 miss 咗嘅。 系啦， 因为呢个你咁特别今年你 NFL 嗰啲球赛 extra point 里边咧 miss 咗成日唔入嘅。 同埋我哋见过一场咪 Niners 对 New York Jets 咪9-0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九啊，咁零咯，系啊九， 九零嘅咪赢咯， 好少呢分数系好少嘅，但系都有噶， 撞到 嘅 真系， 系啊，好难撞到噶，系啊，但系 都有機會發生嘛。 即係九回你九同十都會撞到，因為佢個計嘅尾數啫。係係係。 但你估唔到個全場波淨入咗三個 field goal 嘛？ 咁嗰個就真係攞你老命啦。 好啦，咁啊跟住唔講呢樣啦，就講翻第啱啱呢個第十五禮拜啦，即係仲翻三個禮拜。 剩翻咁樣啦，係啦。係 啦。咁啊 ，Alex， 你可以講下形勢啦。 而家嘅形勢咧，而家你睇到差唔多可以見嘅隊咧。每個 division 咧都頭咧都出曬嚟㗎啦，都已經即係打第一。譬如我哋睇緊Fortin， 你而家睇緊 AFC 嗰邊啦，佢而家你頭六、頭四名嘅division champ 啊，即係第一名每個 division 咧Patriots 啊、Chief 啊，同埋佢哋 KC 同埋呢個咩咯？同埋呢個Baltimore Raven 啦， 係啦，佢哋都差唔多已經拼不投籌㗎啦，佢哋佢哋坐硬粒六就入緊 playoff 啊，只不過咧佢哋而家爭咧就係打第一個種子定係第二種子定第三種子，如果第一種子、第二種子攞咗之後咧，佢哋有第一個 round 嘅優勢，係啊，有一個優勢嘅優勢，就係、是、第三同第四嘅種子同第五、第六嘅種子去對抽啦。 咁啊，你咧就係同一時間 AFC South 咧就有少少爭奔頭啦，係咪啊？ AFC 收嗰度而家咧，有個最大嘅問題就係話，Texan 即係德州啊，同埋Titan Tennessee 兩隊波咧分數係一樣嘅。而家咧佢哋嚟緊呢個禮拜好得意，佢哋兩個對抽啦。而家就係爭呢個位邊個去做第一。 哦，咁我哋今日邊間就係 Texan 打 Titan， 係啦，佢呢個三個禮拜會對兩次 嘅。好重要啊，好重要 啊，好重要啊！佢哋而家，所以因為本來 Tennessee 咧本來係冇乜希望嘅。佢係呢幾個禮拜咧，個正選 quarterback 俾人 ban 咗啦，就要個 backup quarterback 嗰個咧就打上嚟，就一直打到而家係八五嘅。咁咧 ，Texan 嗰度咧不嬲都有起起跌跌，都打得好嘅。而家就爭咗就係邊個佢哋兩隊波邊個攞到第一，邊個攞 wild card 啦。咁如果照睇我哋嗰、那個成個形勢 AFC 啦 ，wild card 嘅最好個 record 咧，其實咧就係 Buffalo Bill 同埋嗰個Pittsburgh Steelers。即係你如果你睇到大家有去睇嗰、那個就係、是、個形勢啦，你睇 playoff 個形勢啦。 Buffalo Bill 係九四 ，Pittsburgh Steelers 就係八五。係 啊，因為咧佢哋而家呢個 division 每個攞第一個出嚟之後咧，佢哋計成個聯盟咧，其他排緊最好嗰兩個。 係，最好成績嗰兩個就用 wild card。 係啊，做 wild card 啦，嗰個叫 wild card game。咁咧基本上咧，佢哋嘅個個咧都喺度爭緊嗰個 wild card game 㗎啦。 嗯， 係啦。咁啊 ，Buffalo Bill 同埋Pittsburgh 咧，呢個禮拜會對抽咯喎。 哦。 呢兩個 wild card， 咁其實佢哋呢兩個反而佢兩個對打咧形勢咧都唔會爭太遠，但問題喺佢哋嗰個 division 入邊啦，因為 Sister Sila 嗰個 division 咧就係同Baltimore 一齊嘅，即係而家 Baltimore 攞咗第一啦，佢嘅爭 wild card，而Buffalo Bill 咧係同 New England 係同一個 division 嘅，咁而家 New England 叫做暫時啦， 暫時 攞咗第二啦， 十三同埋九四， 係啦，咁咧問題就係、是。其實個分數唔係爭好大， 唔係啦，揸長啫嘛， 揸長啫喎。因為而家佢同個 division 咁近咧，如果 Buffalo Bill 贏咗，而 Patriots 輸咗嘅話咧，咁 Buffalo Bill 大家咪十四咯，大家十四咯。 佢哋計 division 邊個贏多嘅？如果係 conference 入邊咧，因為Patriots 係贏多嘅 Buffalo Bill， 所以點計咧 ？Buffalo Bill 咧都上唔到第一嘅。如果兩個同分嘅話， 可能佢嗰個 tiebreaker 始終都係 Patriots 贏少少。 係啦，佢但係問題咧，佢個 wild card 機會咧就高咗啦。 咁而家你睇翻你 AFC 嗰個 wild card 都係 Buffalo Bill 同埋 Steelers 同埋 Titan 或者 Texan 會爭。 Titan 同 Texas 嗰個 division 咧係爭緊嗰個第一位出線嘅。如果你話佢爭 wild card 咧，就可能夠啦。 哦。 啊，點解個營收咁咧？你有個好大嘅喺 AFC 嗰邊啦，即係 National 嗰邊聯盟啦。你見到有個 division 咧係 Dallas Cowboys 同埋 Pittsburgh。Philadelphia 嘅。 哦，而家你講緊呢個 National Conference 係啦。 係啦，嗰邊咧佢哋有個問題就係。成隊波咧，即係最好嘅分數係六七。 哇！佢成個 division 都係弱雞嘅喎。 基本上係嗰個 division 弱。係 咯。 咁問題咧，而家佢哋兩隊波咧，只係爭出線啫，就 wild card 就唔夠啦。所以而家問題咧 ，Dallas 同 Cowboy 咧，唔係 Dallas 同 Philadelphia 咧，就基本上咧就係要爭緊邊個可以攞到佢嘅第一位。 哇！分分鐘佢呢個 division 咁差嘅話咧，可能咧，就算你贏到小組冠軍咧，嗰個成績都唔係咁好嘅啫。 試過有一年Ram 嗰、那個成績係八八嘅，試過啦，即係八八去入 playoff， 但係冇辦法，佢嗰個聯盟嗰個啱點樣成功。但係 Dallas Cowboy 今個禮拜都唔係好過，因為佢對住 Every Ram。Every Ram 大家都知咧，佢八五啦，佢根據個數字嚟講咧，佢就需要贏，不停贏，仲要好多配合嘅。但係 Dallas 咧，佢唔輸得嘅，點解咧？因為 Eagle 同佢同分，第一佢而家喺個聯盟裏邊咧，佢點樣上邊，佢仲高過 Eagle， 係因為佢個 他個 conference 佢贏多過 Eagle， 嗯， 所以就算你點樣，就算去到第日都係九七或者八八都好啦， 即係 Cowboy 都係 Cowboy 贏 ，Cowboy tiebreaker head 住 head 住 Eagle，Philadelphia Eagle。 但係問題就係，如果 Eagle 而家個總場數贏多咗佢一場咧，佢都難，佢都已經冇話我啲冇行噶啦，就冇就只有一生一死，佢兩個就只係爭嗰個地區出線嘅啫。 佢真係 do or die 咯，因為你 wild card 就冇希望噶啦。 佢冇噶啦，所以兩隊波咧嚟緊呢三個禮拜咧，一係只有飛贏。就冇得輸噶啦，一輸一場都隨時領嘢噶。 咁啊，講翻 49ers、Seahawks 同埋 Rams 啊。 好啦，而家 NFC 嗰邊咧，最主要就係因為每個 conference 裏邊咧 ，49ers 而家暫時啊，佢攞緊第一個 seat 嘅，而咁啱咧 ，Seahawks 上個禮拜輸咗，咁咧佢就變咗退咗落去 wild card， 但係佢個分數好高喎，你 落一場 係啦，佢而家係13噶嘛，佢喺 wild card 入邊個 game 佢係領先嘅，所以咧你後邊 NFC 要對佢咧。你一定要砌低佢個分數先有做，但問題咧係難嘅，所以變咗點解我話 Ram 同佢同一組咧，佢係八五咁危險就係咩咧？如果Seattle 唔輸嘅話咧，冇輸個波，其實 Ram 點樣追極咧都追唔上。 追唔到係。 佢只有一個好嘅 record， 但係冇一個好嘅。 即係個情況對佢不利啦。 係不利啦。 同埋你即係話 Ram 要贏，仲要人哋仲要輸，同埋咧 好多輸， 同埋你個 head to head tiebreaker 都輸。 冇錯啦，所以因為而家你見佢點樣 情況完全不利， 完全不利，所以 Ram 今年。佢本身自身一定要嚟緊呢三場一定要贏曬之下，仲要有靠其他人輸波。 今個 weekend 對邊隊 ？Rams。 Rams 對 Dallas。 Dallas， 跟住下個 weekend 就我哋賭嗰場啦，對呢個 49ers 啦。 係我哋玩嗰場冇人賭啊！你真係衰啦，邊 個知道就好啦。我哋玩嗰場。 係啦，係 Dallas 先會咁講嘅。 我哋玩嗰場，同埋我哋話付咗$20嗰啲係賭籌碼，即係唔係 係嚟買嚟嘅。係啦，贏咗就阿 Dennis 請大家食飯嘅。 贏咗係請大家食飯嘅，係啦，係啦。 所以變到而家佢哋嚟緊呢三個禮拜啦，每一場波咧都係一個致命嘅一個要點嚟對住呢幾個 tiebreaker 同埋 wild card game 咧都恐怖。但係 LAM 最難輸得就係因為佢上年打 Super Bowl 啦，今年打到咁樣，而家仲要爭嗰、那個呢、這個 wild card， 仲要係唔輸得，仲要根據好多輸嘅情況佢先有機會喎。咁其實佢係好危險嘅。 好危險。 咁咧 Dallas 咧就只一定要贏。系咪一定要場數高過 Philadelphia 佢先有得入嗰個 wild card game？ 係啦， 阿德華就一係有一係冇啦。 咁你講另外一邊啦 ，Packers 同埋 Viking 嗰邊，Minnesota Viking 嗰邊咧？ 嗱，而家問題咧喺 Pack 嗰邊咧，佢已經入咗種子喺上邊嘅啦，佢 division 裏邊嘅種子。佢而家下一場咧係 Viking 而家都想爭第一，因為佢而家 Viking 咧，佢都係爭緊嗰個 wild card 啫嘛，係咯。 佢爭個 wild card， 因為而家咧NFC 嗰邊咧 Viking 咧係 hunting 緊嘅。即係都要贏，但係亦都有人輸。 但係 Viking 情況就好啲，因為佢有機會入 Wild Card， 同埋佢有機會做 Division Winner 嘛。 係啊，因為嚟緊咧 Viking 都要同 Packer 要抽嘅。 哦，咁正啊！咁 問題就係究竟邊個抽得贏呢？而家如果 Packer 嚟緊呢兩場咧都贏咗嘅話，其實 Viking 就算贏輸咧，對佢嚟講咧，佢已經冇辦法爭取第一線嘅，因為佢種子喺下兩個禮拜已經坐定粒六嘅啦。 因為都希望喺 Wild Card 度。 係啦，佢都希望喺 Wild Card， 但係有啲人話 Bear 即係紅人嗰隊咧都有機會想爭上去，但問題就係 Bear 亦都要有好多配合，就係要人輸。咁但係佢今年開場嗰陣時 ，Bear 情況不妙啦，七六 都唔係太過樂觀。你睇翻佢嘅 Division 仲有成個 Playoff 咧，佢都係 hunting 緊，但係佢唔係冇機會，佢微咯。 系， 佢又要好多变数。 徘徊喺边之间？ 边之间冇错啦，真系边之间，佢变进咗，佢一定要有其他人。即譬如 Viking 要输波，佢先有机会擒上嚟同佢争下争下。 跟住你睇翻升嗰边就唔使睇啦，你 Warren 升唔使噶啦。 嗰个 division， 佢就升嗰边就一定入咗去 division， 其他后面嗰几队波根本就 Tampa Bay 唔使谂噶啦 ，Tampa 同埋 Falcon 都唔使谂噶啦。佢连 Wild Card 都去唔到噶啦。 好唏嘘喎 ，Falcon 以前都打 Super Bowl 噶，真系啊，唔系好 啦，冇咗噶啦，咁佢就基本上都唔需要谂噶啦。呢、這个呢边，所以而家基本上 NFC 嗰边咧。都喺 Wild Card 度爭得好厲害，因為大家都爭緊一兩場。但 AFC 嗰邊咧就形勢都差唔多定到六七成噶啦。 除咗 Wild Card 之外啦， 除咗 Wild Card 兩個，只要但因為 Wild Card 今個禮拜咁樣啦，其實今個禮拜呢隊波咧，本來咧 Buffalo Bills 對 Pittsburgh 咧係冇唔係喺 NBC 度打嘅。原本啲佢同 改咗賽程， 改咗同 New York Jets 場我調轉咗嚟打。咁咧佢就變咗咗，就因為 Buffalo Bills 打得好啦。同埋佢而家本來冇 Wear 睇好，佢今年竟然可以打入 playoff。同埋 Pittsburgh 嗰隊波咧，冇咗個正選 quarterback 之後傷咗之後，佢由0-3開始嘅，衝到上嚟8-5，咁變咗佢哋兩個有兩頭有睇頭。咁 Buffalo Bills 咧，亦都俾人睇好，咦佢有機會爭到 playoff 呢個出線。當然咧，佢想爭第一都可能有啲問水，但係爭出線呢、這個你個 wild card 應該冇問題。 應該係只要稍微唔好輸啲緊要嘅賽事咧、嗯，其實佢都入緊啦，因為佢而家係第五名嘅 ，Pittsburgh 第六嘅。咁而家問題就係佢一同 Pittsburgh 呢個禮拜打咧，就係佢兩個會對調啦，兩個名次。而家好多人都買其實。Pittsburgh 會贏機會多 ，Buffalo 其實贏多一場都好穩陣 嘅 咯。 佢贏多場就穩陣嘅啦，佢個 wild card game 就好穩陣喺入邊嘅啦。咁佢梗係希望 Pitt 梗係 Patriots 會輸啦。咁但係問題 Patriots 呢個禮拜對 Bingo 就冇乜嘢，都贏緊㗎啦。佢就 Bingo， 佢真係 Bingo 嗰個 Bingo 啦，就冇啦。 真係 Bingo 啦，真 係。Nancy 就冇乜機會。 Bingo 變 Bingo 啊，大佬。 真係唔使諗㗎啦。 真係揾人 check 下用幾多分啊，大佬真 係。真係，所以變相咗Patriots 今個禮拜佢只要打贏咗咧，佢就坐定粒六噶啦。 喂，講翻呢個 Radar， 佢有冇雖然應該入唔到季後賽啦，但係 佢玩完。 但係你佢有冇機會係 winning record 咧？ 而家我哋睇佢嗰兩 剩翻三場， 剩翻佢三場波啦。佢嚟緊呢三場咧，雖然唔係打得好強個隊，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基本上都有 question 緊個 quarterback， 其實係打得唔好嘅。 喂，但係如果佢最后嗰三场赢咗，而家呢个最后三场 KC 输噶，佢都九七喎。 佢都唔得啦。 佢赢翻， 佢因为佢个 泰比球输咗， 佢泰比球输俾啊 Chief 嘛。即系就算而家 Chief 而家坐定输晒三场 ，Raider 都入唔到噶啦。 即系就算上手 Chief 扑晒街，佢都系点样 show winner？ 系啦，你 Raider 真系濑硬嘢噶，佢都唔使指 南。真系黑仔啊！ 佢都今年就可以已经可以冚定期噶啦。 即系同佢个制服颜色一样，即系黑仔。 冇错啦，你等下年去 Vegas 都是好嘛？其实佢今年打得好过上年噶啦。正常嚟讲就系佢而家嗰个形势，只不过 quarterback 嗰、那个个出个出事嘅机会率多。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有几场打得系唔错嘅。呢、這个就要睇下佢嚟紧第三年佢会再点样，都寄望紧佢第三年嘅。系、啦，咁你而家睇紧嚟紧呢几个呢、這个礼拜咧，佢啲紧要嘅赛事咧，譬如Patriots 佢要打贏咗，佢先可以鎖定佢個出線個第二名啦，或者第一啦咁。 Division winner 係啦 ，Seahawks 又都要 Panther 又打 Panther， 因為而家最驚就係 Seahawks 打 Panther， 呢啲 Panther 入唔到，佢打巢你啊，佢打巢你嘅賽程你就麻煩啦。 Panther 就攬巢， 可以係攬巢， 佢攬巢搞壞你。 你而家 Seahawks， 你而家 Seahawks 嗰邊，你一定要贏，但係佢搗亂你，佢突然間發神經。中你一鑊，咁你就賴嘢啦。所以佢最驚就對住呢啲隊啦。 喂，但係話時話講翻 Patriot 嗰度，佢最近都輸咗一兩場喎、 啊。係啦，即係其實有可能可以 question 緊 Tom Brady 係咪真係咁得咧？咁我哋都有講過話，佢而家嗰個前面咧，佢個 front line 個 offensive 咧係有問題嘅，係、因為所有 receiver 都唔成熟，除咗十一號嗰個之外，其他都唔可靠。咁你見佢好多都見翻佢呢幾場波啦，佢掟出去，佢咪掟唔準 甩波。 那個 receiver 全部甩手， 甩波， 所以是未成熟的，啲 receiver 仲係唔得嘅，所以佢條 line 而家前面咧，佢就算我一係咁樣睇佢啊，而家佢入到 playoff 咧，佢都危危乎嘅。但係今年咧，我睇而家形勢啊 ，Baltimore 咧機成數係極高嘅，因為你 stop 唔到嗰、那個 quarterback， 佢又走得又射得，佢啱啱琴日先攞完咗 broke record， 就係佢攞咗全個 single season 最多嘅 running yard 碼數係。高過 Michael Vick 嘅，佢已經係 running back 嚟講 ，quarterback，quarterback，quarterback 咁樣 running back， 史上攞一千碼，佢攞翻 Jackson 佢過一千碼，佢最高嘅啦。佢而家仲要個touchdown 嗰個數都唔少，佢而家呢個 season 有三場嘅掟多，係掟咗五個 touchdown， 係極高嘅佢。 即係 quarterback 嚟講，佢 running 又勁，但掟波 passing 又勁。 係啦，因為你而家佢特登就係佢哋講到明就係呢隊波，佢特登係因住佢嚟設計呢個 offense。而家就係問題，你每隊波都唔知佢走定掟，佢又走得又掉得。你 stop 佢睇到你面先有 run cover 曬，佢咪走咗自己。 咁我睇翻 Sunday 咧，經常咧 Rams 對 Cowboys 咧，同埋 Buffalo Bills 對 Steelers 啦，都係有睇頭啦 嚇。有睇頭啊！ 係啊，咁啊仲有兩三場都有睇頭啦。咁啊睇翻到時睇下呢個今個 weekend 過咗十五個禮拜之後，過埋 Monday Night Football 睇下有咩形勢啦。 係啦， 咁Monday Night Football 睇下邊隊先。 Monday Night Football 係好似係 Cold the Sing 啊嗰啲就係 Sing 就已經成日實勝五千人㗎啦。不過佢最緊要都要 keep 住佢因為佢啱啱輸咗俾 49ers， 所以佢個總子嘅形勢咧唔樂觀嘅。 所以爭排名 係啊，佢爭第一、第二嘅。佢點都要，佢而家贏多一場咧，佢第一、二嘅 seat 嗰個總子係最好，因為 playoff 最緊要就係有。除了休息之外，他們要有一個 home field advantage。 係咯， 因為第二一定去個 home field 咯。如果他攞第一咧，佢成個除咗去 Super Bowl 之外咧，佢全部 home field advantage。所以他而家係想爭第一嗰個嘅。他而家希望 49ers 輸㗎，而家 咁啊，系咯，咁啊，唔系净系话赢波输波都要睇下形势啦，即系最都要赢晒。就算你有机会入季后赛，都要赢晒，然后个赛程比较稳阵啲啦。一句讲晒， 冇 错。好啦，咁啊，今集就讲咗咁多先啦。 好啦，等差唔多季后赛时，我哋再讲啦。 好 ，OK， 拜拜， 拜拜 ，thank you。